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235集。此时此刻，只要林倩没有发现异常，走进 A2 格，这个格子的灯就会点亮。白若瑶已经无法控制光膜亮暗，只要唐默保证马赛克的光膜是亮着的，刘万生和唐默就可以获胜。然而林倩看了刘万生一眼，扭头走进 B1 格，没有点亮 A2 格的灯。刘万生虽然心中早有猜测，看到这个结果还是失望地握紧手指。 在你眼里我就这么蠢？ 一道清亮的女声响起，刘万胜刷的抬头看向这个一直表现得非常平庸的年轻女人。林倩的衣服上沾满了血迹，这是唐默刚才为了保住刘万胜的命刺出来的伤口。当唐默用小阳伞威胁林倩的时候，这个女人不敢动一下，也不敢反抗，十分懦弱。然而此刻她冷笑道， 哼，我也是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。刘万胜，十分钟前你还可以做做梦，觉得我们需要求你，现在是不是该换你祈祷？如果你的队友下一轮只能前进一格，输的位置又离他很远，那他可就完全控制不了游戏结果。 刘万胜立即反驳，那他走不走根本没有意义，黑塔会给出这种不公平的游戏吗？林倩反问。 在这两条新规则出现前，难道黑塔给我们这一队的游戏就是公平的？ 刘万胜哑口无言。第三轮游戏结束，两支队伍再次通关失败，刘万胜的脸色变得相当难看。他思考了一整轮游戏，考虑新增加的两条规则给游戏带来了什么改变，越想他越后怕。林倩说的不错，很明显这个新增加的规则就是为了制衡唐默，减少后手优势带来的游戏失衡。有了这两条规则，唐默可以走的格数出现了限制。其次，如果真的出现林倩说的那种情况，唐默只能走一格，那么唐默就不可能改变马赛克那一格的光膜。万一出现更糟糕的情况，书籍的位置在 A1 到 C3 格，这个3×3的正方形格子里，那唐默就毫无作用，有唐默和没唐默没有两样。 不会的，黑塔不会给这么不公平的游戏吧，这对我们太不公平了。 刘万胜不断地说服自己，可是渐渐的，他的脑海里又回想起林倩的那句话。 难道黑塔给我们这一队的游戏就是公平的？ 刘万胜心里一沉。是，游戏规则是不公平的。之前是对白若瑶、林倩非常不公平，现在是出现了对唐默、刘万胜非常不公平的可能性。两队都承受不公平的游戏规则，从某种角度而言，负负得正，这反而成了一场公平的游戏。外在因素全部排除后，难道说我们要比谁的运气更好？刘万胜郁闷极了。 我们的运气好，书籍的位置可走的格数对我们有利，我们就可以先获胜。他们运气好，他们就能获胜。黑塔不会这么单纯的看玩家的运气吧？ 说到最后，刘万胜自己都觉得不信，黑塔不看玩家的运气？黑塔一向认为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，每个成功载入游戏的玩家都是幸运儿。刘万胜琢磨了半天，准备把自己的想法和唐默聊聊，谁知他一转头发现自己的队友竟然一直死死盯着对面。他顺着唐默的视线看去，竟然又在看那个神经病。刘万胜在心里嘀咕了一句，怎么老看那个人，什么关系啊这是。接着他说， 那个唐默，我们底下也没什么办法了，还是按照老计划，我去站输的位置。 唐默说， 好。 刘万胜说了半天，唐默居然还是没看他一眼，仍旧盯着对面的白若瑶， 非常敷衍地答应一声就算完事。刘万胜咬了咬牙，忍不住问道， 你在看什么？ 那个神经病有这么好看？刘万胜以为唐默不会回答，他也只是气不过唐默忽视自己，随口一问。谁料唐默竟然转过头看他，问道， 他在看什么？ 刘万胜一愣， 他在看什么？不是你在看他吗？ 从上一轮游戏结束，隔音光魔降下来后，他就一直用这种古怪的笑盯着我和你看。 刘万胜仔细地观察不远处的神经病，白若瑶觉察到刘万胜的视线，他从口袋里掏出银色蝴蝶刀，手指把着细细的刀柄，漂亮的银色刀花在空中快速转动。看到这把刀，刘万胜脖子一疼，赶忙移开视线。 他的笑容很奇怪吗？他不是一直这么笑的？ 刘万胜说。唐默扫了刘万胜一眼，没再多说。白若瑶不是这么笑的。这一次，这个神经病笑得很奇怪，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，是发现了游戏的通关攻略，还是说他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才会这么高兴，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和刘万胜？唐默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道灵光，他看到了死气。唐默的心骤然沉了下去，他闭上眼睛准备看看白若瑶身上的死气，但是他刚准备睁眼又停住了动作，心中闪过各种复杂的念头。最后唐默轻轻叹了口气，缓慢地睁开双眼，没有使用凡人终死异能。今天他已经看了两次白若瑶的死气，只能再看最后一次，现在还不到时候，还可以再等等，等到更关键的时候。四个玩家每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算盘，都在谋划着该怎么赢得这场游戏。五分钟讨论时间结束，黑塔清亮的铜声再次响起， 叮咚，第四局一号玩家可前进步数四，二号玩家可前进步数四，三号玩家可前进步数三，四号玩家可前进步数二。 话音落下，蓝色的光芒在院子中央闪烁起来，刺眼的光芒消散，二十样物品缓缓出现在光魔中。唐默定睛一看，心中陡然一愣，只见在二十个格子里，除了几个小裙子、几只古怪的布娃娃、一根大火柴外，赫然放着四本书。B1 到 C2 四个格子里放满了书。刘万胜见状也是心中一喜，只要有三本书，他和唐默获胜的可能性就大幅度提升，现在出现了四本。然而刘万胜才刚刚高兴了一秒，就被泼了一头冷水。这四本书离唐默太远，唐默只可以走两格，他完全无法影响到这四本书的格子亮暗，只能影响马赛克格子的亮暗。而且这四本书靠得太近了，哪怕刘万胜踩进了某个格子，获得这个格子里的书籍的拥有权，且格子是亮着的，只要林倩在他后面走，直接踩灭这个格子的亮暗，他就做了无用功。该死的格数限制。黑塔提示声响起，第四轮游戏正式开始。四个人开始依次走格子，唐默这一次依旧选择最后两回合走格子，他一脚踩在 E3 格上，将马赛克的格子熄灭，使四个人再次通关失败，游戏又失败了。这时白若瑶站在第二格上，见状他笑眯眯地耸耸肩，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，转身要走回自己的格子。唐默说， 从刚才开始你在看什么？ 白若瑶的脚步骤然停住，他扭过头看向唐默，片刻后他无辜地笑道， 唐唐，我有看什么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嗖的一道破风声，粉色小阳伞抵在了白若瑶的脖子上。白若瑶眼也不眨，仍旧笑眯眯地看着唐默。忽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，语气有些怪异起来。 原来你是想和我决斗，哈哈，你死了你肯定就护不住那个蠢货了，所以是这样呀。 白若瑶的话颠三倒四，听得刘万胜和林倩一头雾水。唐默心中一顿，他感觉自己好像抓住了什么。 这不是他第一次和白若瑶对峙，两人在进入这个现实副本前就有过一次交手，谁也没讨到好处。唐默举起小阳伞威胁白若瑶，只是威胁，想知道他从刚才开始那种奇怪的眼神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把小阳伞放下，白若瑶忽然拿出蝴蝶刀猛地向唐默冲来，一出手便将两把蝴蝶刀全部拿出，丝毫不像对付刘万胜那样随意。唐默目光一凛，向后弯腰躲过这两把回旋银刀，他单手撑地向后倒跃一步，白若瑶抓住机会再次攻了上来，蝴蝶刀撞在啪嗒打开的小阳伞上，白若瑶倒退两步，单膝跪地稳住身形，唐默挥舞小阳伞搭在肩上，唐唐，唐默双目眯起，两人注视对方，下一刻齐齐动作，砰砰砰的撞击声在院子里响起。刘万胜和林倩互视一眼，同时决定不动手，找个安全的地方避免被战斗波及。马赛克必须坐在中央的格子里无法动弹，这个小女孩毫不害怕自己被误伤，看着唐默和白若瑶的战斗，她反而激动地直拍桌子，配音道， 打起来，打起来。 唐默侧身躲开一击，同时反手甩出小阳伞，白若瑶的格斗技巧比她强大太多，唐默在甩出小阳伞的同时右手一挥，一团炙热的火焰迎面冲向白若瑶，白若瑶翻身避开，再甩着蝴蝶刀攻上去，这一次他似乎抱了一定要杀死唐默的决心，招招不留情，直刺死穴。两人缠斗在一起，黑塔竟然一直没有提示新游戏开始，仿佛在默许他们杀死对方。白若瑶蹲地扫腿，唐默避让不及，被他逼得向后仰倒，白若瑶顺势攻击上来，唐默目光冰冷，翻手准备取出大火柴，但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，两道声音同时在唐默的耳边响起，一道是粗糙狂躁的女声， 马赛克，你给我滚出来，你把我的火机放哪儿了？我要带给你鼹鼠叔叔当祭品的，你是不是就偷走吃掉了？ 这声音响起来，在场所有人包括躲在一旁的林倩、刘万胜，兴奋地直喊打起来的马赛克，还有准备攻向唐默的白若瑶，全部正在原地。白若瑶的脸上闪过各种古怪的颜色，仿佛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她立即收回手，警惕地看向大门。轰！北大的校门被巨型狼人粗暴地踹倒，狼人怒吼着跑进院子，刚进来，他便看到小女孩的书桌上空空如也，一本书都没有。狼人一愣，接着怒道， 你们这四个愚蠢的人类，到现在都没法让这个混蛋读上一本书吗？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